大家都专心点，小心轮辉和百花谷的人又偷偷回来抢 BOSS。 会长，放心吧，整个刀锋峡谷只剩下咱们霸气雄狐的人了。嗯，继续加强巡逻。三十 ，BOSS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无敌最近啊，替得很稳，马上就要红血了。会长，你尽组织眉毛 BOSS 吧。好 ，BOSS 红血了，所有人加快输出，赶紧解决掉。好了， 都红血了，这个无敌最近啊，如果要捣乱的话，是时候该动手了。 难道他不是君莫笑？不可能，肯定是他。这里面一定有阴谋。君莫笑总不能真的是来帮我们义务劳动的吧？ 还差最后一点了，大招 CD 好了的都直接用掉。不，难道他是要在 BOSS 死的时候动手抢材料？BOSS 倒了！太棒了！大家当心！会长，怎么了？他怎么没动？ 站着干嘛呀？赶紧摸 BOSS 呀！ 会长。 你刚才说要当心什么呀？ ，会长，小心君莫笑趁你捡装备后动手，我在 BOSS 这儿掩护你。好。会长，怎么这么慢啊？出什么好东西了？还行，有两件成装，差不多就是这些。今天的活动差不多就到这儿了。 辛苦大家了。 应该，客气了，会长。 那大家有事的话可以先撤了啊。 太好了，可以。三十，你跟我过来一下。 好。 会长， 那无敌最俊朗不像要动手的样子，难道我们搞错了？他不是君莫笑。 除了他，网游里哪还会有什么人技术这么高端？ 刚才百花谷那个浅花迷人也很厉害啊。 你看不出来那个人很可能是张家乐吗？ 也对。 你觉得无敌最俊朗的骑士技术怎么样？我感觉他不比职业圈的任何一个骑士差。 那不就是了？除了君莫笑，哪个职业选手能这么闲来网游里这样玩？ 我想不通的是，他到现在都还不动手，难道真来帮我们工会义务劳动呢？ 会不会他已经调集了更多的人手，准备一会儿把我们一网打尽？ 你是指一展天下？ 对啊，一展既然要见战队。 那肯定得抢野兔 BOSS， 只不过这样做也太卑鄙了。哼，他们现在处于非常阶段，难说不会有什么非常手段。况且人家会长就是老板，拿钱砸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哦，也对，所以他才买通野兔来卧底，好方便以后打探 BOSS 的准确情报。哼，肯定没有这么简单，光买个 BOSS 情报，直接买通我们会里的人不就行了？ 给你几万块，只买你这一次的情报，你不心动？哎，会长，你这问题太敏感了。BOSS 情报也不是特别机密，咱们精英团加起来几百号人都知道，我估计恐怕要不了几万。所以啊，这个无敌最俊朗还是有些蹊跷。 要不，咱们干脆就和他挑明。你看，他在那儿还没走呢。 不，既然他想演，那我们就陪他演。 看他到底准备搞什么花样。啊，会长，你的意思是？ 走，先去会会他。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空场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20集。 无敌老大，你刚才那个英勇跳跃是怎么做到的？ 好厉害啊！简直神操作呀！ 还行吧，你们平时多练练，早晚也能掌握。 是我们同伴。 无敌老大，你现在在集团啊？ 不是， 这是邱家好友啊。 再说吧。 哎， 会长过来了。 无敌兄，刚才这是太给力了。一般一般。 兄弟这样的水平，远超一般玩家。 那必须的呀，你看我这名字。 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 哦。 别紧张，我只是想说，以兄弟你的水平，打职业比赛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工会是什么来历，兄弟想必也是很清楚的。你看，需不需要我帮你向战队那边引荐一下？ 职业圈啊，不用了，我还是觉得网游更有意思。 哦，无敌兄倒是很特别啊。啊，没关系，那现在开始，无敌兄就算正式加入我们霸气雄徒了。 你对团队有什么要求吗？ 我都可以，能刷本就行。 行，那四会长，无敌兄就交给你们工会了啊。正好之前他也是跟你们分会喜之阳团的。 啊， 行。 啊，太好了！ 啊，怎么不来我们分会啊？ 现在去四分会还来得及吗？ 来我们团啊！ 哎，这会儿有团吗？我得先去把刚才死掉的经验刷回来。 哦，这必须的，我马上就安排。 嗯，那我先回主城，你这边好了叫我吧。 哎，行， 走了。 会长，我怎么安排这个无敌最俊朗啊？ 这个人可能是叶秋。 什么？叶秋？那个叶秋？ 能有几个叶秋啊？ 叶秋怎么会来我们工会啊？会不会认错人了？ 他这么一身破装备，都能跟刚才百花谷那个疑似张家乐的弹药师打得不相上下。而且，我刚才故意说要跟战队引荐的，他想都不想一口回绝了，肯定是他。 哦，有道理。 目前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但这个家伙肯定不怀好意。你到时候随便给他分个团队，让他去当苦力，这么好的技术不能浪费了。 不愧是会长。 嗯，就让他去积极表现，来换取我们的信任吧。不得不说，抢 boss 的时候，他的确是一枚很好的棋子。你一定要盯紧点，尽量往有信心的团队里扔。 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要起这么早打本啊？ 嗯。牧师注意加血，远程退后，加快输出，还差一点。好了，过了。 语音关了吗？ 关了。 哎，你这几天都没怎么练去墨校那行，天天跟着霸气雄图的人下副本，这是要干嘛呀？ 卧底啊。 我的意思就是你卧底干嘛呀？那天打野兔 boss 刀锋剑客，也没见你动手抢材料啊。 我又不是为了抢材料才去卧底的。 那为什么？情报，他们也不信任你啊，随便让你加了个分会，每天跟不同的团下百人本，摆明就是拿你当苦力啊。 我估计他们就是这么打算的。 所以啊，就这些日子你都给他们22个团打过免费工了，全都通关也没见分你几件装备，野兔 boss 也不叫你了。哼，依我看还不如赶紧把巨木项链满级了呢。 还不着急，等级可以慢慢练。 切，不管你了，我看看论坛去。哎呦，今天又全是浅花迷人的帖子啊。 哦，说什么呀？ 还不就是猜他的身份呗，有好几个深度分析的长帖，有说是张家乐的，也有说是邹远的，还有说是百花战队新培养的百花缭乱接班人。 这还用深度分析？ 最搞笑的是还有人说这人是暗中苦修数年的草根天才，专门去百花谷准备一鸣惊人的。哎，不过我听以前加王朝的朋友说，就因为有了这个浅花迷人，百花谷这2周在野兔 boss 的抢夺上真是大出风头，其他工会都没有讨到好。 这样啊？ 哎，你以前跟张家乐交情怎么样？他上赛季退役的，这赛季打完就能复出了，你是不是可以像上次游说魏琛那样？ 他跟老魏可不一样。 哦， 不过倒是也可以问问。 那你赶紧问问。 好。张家乐，最近动静搞很大呀，是想怎么着啊？ 你混在霸气雄图里是想怎么着？ 我是办正经事儿啊，我看你上次挺配合的，都没有揭穿我的身份，是不是有合作的意向啊？ 我只是看你很辛苦，不想妨碍你。 哎，不辛苦，我乐在其中呢。 是吗？那很好啊。 你呢？ 我也在艰难的抉择当中。 很艰难吗？和我联手，冠军毫无疑问啊。 抱歉啊，这个不在我抉择范围内。 切，你真没远见。 远见是需要投资时间的，我有这个成本吗？我和你可不一样。 嗯，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他的意思是，他就算复出，职业生涯也没有多长时间了，如果以夺冠为目的，就更要珍惜余下来的时间，加入我们这种新战队实在是一种奢侈的浪费。 那他说和你不一样，你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得过冠军，他没有。 哦，也对，论坛里都说张家乐是什么亚军王者苦逼大神，6年拿3个亚军，换我可能也 不敢把赌注下到我们这样的队伍吧。 是啊，对他这样技术状态都还保持一线水准的选手来说，大可以选择一个一看阵容就觉得没跑了，冠军就是他这样的队伍。 哟，这么干脆的放弃了，不像你啊。 既然你拒绝得这么干脆，看来是已经有打算了，那我就祝你好运呗。 谢谢，出于礼貌，本来我也应该对你这么说的，但我一想到你要是好运了，我怕是就没什么好运了，所以我很纠结。 我回来的比你晚一年呢，你就抓紧这一年的时间吧，加油。 对啊，我都忘了你小子是这赛季退役的，既然这样，那我就也祝你好运吧，加油。 好可惜。 是啊，他活生生的就放弃了可以夺冠的机会。 我说的是咱们没拉到大神，好可惜。 我知道啊，我说的是他没能进我们这个准冠军队，好可惜。 你真这么有信心啊？你上次不是还说咱们装备人员什么的都还差得远吗？ 对啊，所以我这不是正努力的吗？好了，圣贤继续刷本吧。 欢迎回到荣耀。 无敌老大，你来了！今天想去哪个本啊？ 无敌老大，我们都到副本门口了，就等你了。 哎，靠！前几天跟你们团下午，轮到我们了吧？哎，你们都排队好不好啊？是我们先提申请的。你先个毛啊！是我先。 那个，大家别吵啊！今天约好了跟七分会的一个团下本，不好意思啊。 啊，好，这样啊。 好吧。既然无敌老大都这么说了，那明天一定跟我们啊。 哼，你这苦力还真是抢手啊。哎，七分会这个团你之前好像跟着下过一次了啊。 嗯，我知道。 你之前不是每个团都只跟下一次的吗？为什么要跟他们下第二次啊？这个团有什么特殊啊？ 现在还不知道 啊， 但也许这个本下完了就知道了。 无敌老大，大家都准备好了，咱们去玩。 嗯，进门吧。 老大，这无敌最俊朗说好的大家轮流用，七分会连着两天都霸着不放，吃相也太难看了。 团是人家无敌兄自己选的， 你们冷静点。 就是的，各分会都是一家人，分这么清楚干嘛？ 哎，不是，你们六分会上周靠着人家把卡了小半年的副本都全过了，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行吗？ 哎，五分会的，你什么意思啊？ 大家都少说两句， 到不了明天就让你们五分会用一天。 就一天？开什么玩笑，一天能干什么事儿啊？我们卡着好几个副本呢。 那你还想多少天啊？ 都给我闭嘴。我让你们好好利用叶秋，是让他来给咱们工会当苦力的，不是让你们天天到我这来吵架的。但这里是什么？菜市场吗？ 我们这也是为了团队进度嘛。 就是就是。等等，你们几个没有为了请他帮忙私下给他开什么条件吧？我之前可是警告过你们的。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没 有 没 有。 那就好。你们几个 会长，北桥的野兔 boss 刷新了。 什么？太好了，有几家工会到了？ 目前只有百花谷的人。 靠，怎么又是百花谷？ 老大，北桥法师是战队那边指定需求的 boss 啊。 当然知道，就是因为前三周都失手了，开会的时候经理才反复强调这周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个 boss。 可是百花谷那个浅花迷人真的很难对付。 就是的，现在都传他是张家乐队长级的大神。 对啊，说什么不惜一切代价，也不见经理拨两个职业选手来帮帮忙。哎， 好了，都少说两句，战队现在训练这么紧张，野兔 boss 的事还是得我们自己想办法。 哎，等等，队长级的大神我们也有啊。 对啊。 对啊， 你是说野秋？ 没错，咱们只要像上次打刀锋剑客那样做好准备，不怕他搞事情。 有道理。哼，那我们就再给他个机会好好表现表现。你们先去 boss 那边待命吧。 好。 好。 七十级 boss 北桥法师刷新了，无敌兄有兴趣吗？ 有啊，马上来。 三十，北桥法师这边现在什么情况？ 除了我们霸气雄图，轮回百花谷、中草堂、蓝旭阁加王朝、燕语楼， 直接说哪家没来吧。 前几周和我们抢着 boss 的差不多都来了， 加上我们一共十家。 会长，北桥法师固定刷在桥上，别家肯定也派了人随时观察。 嗯，没关系，这 boss 谁能在桥上待得久，仇恨才稳，不怕人多。待会儿就莫笑来了，让他去开 boss。 boss 已经开了。 啊？不会是？ 嗯，浅花迷人来了。 靠！他怎么又来了？这半个月，早上六点到半夜三点，哪个地图 boss 没有他？他们会长每周一都还要放假的，他都退役了，这么拼干什么啊？ 现在好像也没有证实浅花迷人就是张家乐吧？ 上周这 boss 怎么死的？他一个人拉着 boss 当打手，空了几十个人的场，不是张家乐还是谁？听到没有？人家口号是掩护队长。 那我们现在上，他要是在桥上待得再久点，这 boss 仇恨可就彻底稳了。 我再催催君莫笑。无敌兄，你现在走到哪儿了？不然我派人过去接你。 我这不是来了吗？ 大家看那边啊，那个站在桥顶上扔大火球的家伙，就是这里的 boss。 哇，好多人、啊！ 真的是野兔 boss， 玩这么久第一次见。 无敌兄，这些人是？ 咱们工会副本团的兄弟。本来我们刚进门，这不大家都说没见识过野兔 boss， 就一起来了。 哎，是会长， 还有一分会的精英团。 会长，我是七分会的。 我们真的可以参加这么重要的活动吗？ 哎，赶紧录下来，录下来。 怎么这么多人？这家伙以为是春游吗？ 会长 ，boss 现在具体什么情况？ 现在有十家工会都到了。百花谷那边已经抢到 boss 仇恨、 那个被 boss 追的戴老师好厉害啊！ 对呀、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我靠，其他人根本靠近不了 boss， 太厉害了！ 无敌大神，怎么桥上就只有一个人啊？ 对呀、其他人怎么都不上啊？ 北桥法师莫丹罗这个 boss 的攻击范围比较大，那个戴老师就是在利用 boss 进行控场。哎，大家注意看戴老师的十点方向啊，有人要趁机靠近 boss 了。 哪儿啊？ 太远了，看不清啊！ 好卑鄙啊！居然卡准了 boss 的大招，故意后跳来控场。哦，会长，那个戴老师是浅花迷人吧？ 是的，不过北桥这个 boss 不是莫丹罗，是叫莫丹克。 哦，好久没打，忘了。 现在 boss 被浅花迷人抢了先手，我们的人根本无法靠近 boss， 比较棘手。 确实。你怎么不早点叫我、 大哥，是你来得太慢好不好？我已经是第一时间就通知你了。 哎呀，已经被他抢了先手了，想再打破可不容易了。 那怎么办呢？ 需要掩护，需要辅助。 没问题，东岸兄弟，你的意思办，先组上吧。 好。 玩家无敌醉俊朗向您发出组队邀请，是否同意？ 他居然可以邀请组队？ 靠，七分会他在搞什么？ 下副本的团怎么能把队长权限交给他？无敌兄，我是说你加到我们这边的精英团来。 哦，那我这边团里的人也一起加过来吧。 好吧。 哎，大家先退一下队伍，咱们加到会长的团里去。 会长的团？ 没问题， 我申请了。 好， 我也申请了。 好了，都组进来了，那我准备上了。 哎，等等，我们怎么打？ 很简单啊，我先上去干掉浅花迷人，然后把 boss 拉过来，在桥头解决掉。 啊？你说详细点，你准备怎么解决浅花迷 人？就冲上去解决啊！ 废话，现在问题不就是大家冲不上去吗？你打算怎么冲上去呢？ 你这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那你就说说，我们该怎么掩护你吧。 哦，这个也简单，我冲上去以后呢，你们牵制住百花谷其他的玩家就可以了。 好吧，那我们， 我冲了啊！ 哎，说冲就冲啊！牧师，赶紧跟上，看好无敌醉俊朗的血。 好。 停！ 无敌醉俊朗，大家小心啊！ 靠！别让他靠近 boss！ 太快了吧！ 他马上要上桥了。 放心，浅花迷人在桥上守着，他上不去。 喂，你要不要这么警惕啊？还有两个身位才上桥呢，就攻击我？哼！ 喂，今天手速变慢了呀，这几下就想拦住我？ 少废话！ 无敌大神，我们来帮你， 别过来！晚了！把图的牧师解决了，趁现在集火无敌醉军狼。 好！ 别打他！ 别打他！ 船长， 住手！ 原来你这家伙是故意放我过来的。 废话，早猜到你会带一队牧师来了。 哎，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故意上当的？ 会有人之前，先看看自己的血量吧。 你等着吧，我还会复活再过来。 BOSS 可不会等你，受死吧！ 治愈术，干得漂亮，这血下的真是恰到好处。 我靠！那边是不是藏了个牧师啊？ 看来我还死不了，来一决高下吧。 谁要跟你一决高下？别跟着我。 想跑？ 喂，靠！你又来挑衅，够了啊！撤！又是英勇跳跃，来来去去就这几招，你烦不烦啊？ 喂，你怎么回事？这样你也会掉下水的呀！ 靠！你是想…… 真拉着我一起掉水里，叶秋那家伙应该也在这附近。有动静，在那边。果然在这儿。哎， 又来应用跳跃，有完没完？ 我不用应用跳跃怎么从水里出来、啊？把枪收下，不打了。 切！ 哎呦，那飞枪用的不错嘛。 你捣什么乱呢？ 考验一下你的身手。 要不是那个牧师，你刚才本来就该死的。 那个圣治愈术很精彩吧？ 那人谁啊？ 霸气雄图的一个玩家。 玩家？普通玩家？ 对啊， 是个人才啊，居然能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找到正好被我技能特效挡住的角度来隐藏自己。等等，你搞个破骑士号混在霸气雄图里，该不会就是为了找出这么一个牧师吧？ 哎呀，没办法，你们这些大神眼界太高，太没有远见，我就只能从群众中发掘人才啊。要找牧师，当然从霸气雄图找起了。 哼，所以你用骑士号，是因为骑士是 MT 职业，团队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色会比 MT 更了解牧师的手法。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最终找到了这个牧师。 嗯，就是这样。 花了多久？ 两个多星期吧。 那不错啊，你运气够可以的。 你居然和人讨论运气啊！ 你，那他人呢？ 大概淹死了。 什么？ 如果这个人真是毫无短板的话，还轮得到我来发现了？早被人不知道挖哪儿去了。 那这位高手到底是什么短板，以至于把这么优秀的才能都给掩盖住了？ 据我的初步观察，他对加血的时机判断比较准，但是其他的操作比较一般，反应也有点慢。 你真的确定他刚才那表现不是碰巧？ 我确定，尤其是经历了刚才桥上的那一战之后。 喂，你该不是拿我当实验品吧？ 这瞧你说的，我这叫拿你来试探一下他的成色到底怎么样。 这不就是拿我当实验品吗？ 哎，倒是你呢，我听说你最近不辞辛苦的在帮百花谷抢 BOSS， 干嘛？想忏悔啊？ 是我欠他。 你不准备回百花战队啊？ 我想夺冠。 我明白，看来你心里已经有目标了。 也不算吧，只是 以你的水平，如果有合适的队伍，夺冠还是很有希望。那我就祝你好运吧。 必须好运。好了，我要继续回去想 BOSS。 百花谷的人估计现在已经死光了。 没关系，死了可以立刻重来，这就是网游比起比赛最可爱的地方。 那我就祝你马到成功吧。 你不来抢了？ 我是来找牧师的， 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 ，BOSS 就先放一放了。 那我也祝你能够如愿以偿，希望那个霸气雄图的家伙能完全符合你的要求，还不鄙视你这家世大神的身份。走了。 趁那个什么浅花兵还没回来，过来快点啊！ 好， 好，不是加好姐，好，出去加快，加快，三号点， 喂，小 boss， 赶紧的，赶紧的！ 哎呦，大神，你可算回来了 ！boss 现在什么情况？ 刚你被那个无敌醉俊郎打下水以后，轮回的人就冲上来把 boss 抢走了。他们今天的布阵特别奇怪，我们的人几下就给冲散了。 哦，谁指挥的？ 我们的卧底打听到，好像是他们分会。最近新冒出来的一个团长，不认识。 别让百花谷的人冲过五号点啊！ 好。 战术是不错，交给我吧。 我找几队人掩护你。 不用了，干掉那个指挥的就行了。 老大，前方兵人冲过来了！ 我靠，赶紧都跳河！啊！都愣着干嘛呀？我也锁一点行不行？那家伙你们又打不过，赶紧都跳！ 哦。这人也太猥琐了。赶紧来接 boss。 好， 好，来 了。 大神，霸气雄图的人也还在，当心那个无敌醉俊郎又回来。 他不会回来啊。你们拉好 boss， 分一队人跟我去解决霸图。 好， 二队三队跟着队长行动，其他人拉好 boss。 哎，我不是你们队。 好，跟队霸图。 队长，我来了， 我来了。 我对不起队长，我刚才擂台赛失误了。我 别灰心，我们百花现在只落后2分，团队赛还有机会。 可是 2年前孙队因伤退役，我们最后在总决赛输给微草，今年微草又进总决赛，你们难道要在这里就放弃吗？ 不，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绝不放弃， 一定会胜利的。 好，大家都振作起来，孙队没有完成的心愿现在要靠我们了，我们不仅这一场要赢，下一场也要赢，冠军是属于我们百花的，一定能赢， 我们一定是冠军， 冠军是我们的。 总决赛， 走吧，该我们上场了。 队长，队长，霸气雄图的人过来了，怎么办？ 上，送他们回城。 好。 干掉他们！ 干掉他们！ 队长，百花谷有浅花鸣人带队，我们根本挡不住。 靠！ 君莫笑是和浅花鸣人一起掉下河的，他怎么没回来？ 我哪知道？不行，我还是去问问。这个 boss 这招一定不能失手。 无敌兄，你怎么还没有回来？这 boss 还没有打完呢。 好，我有事先走了，你忙啊。 靠！这他妈什么情况？ 无敌兄，打 boss 这么要紧的时候，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哥还忙着重组战队呢，哪有功夫一直陪你玩啊？ 什么战队？兄弟，这话什么意思呀？ 别演了，你不是早就知道我是谁了吗？ 靠！ 而且我再回来的话，那就不是帮你打 boss， 而是抢 boss。你确定要我回来？ 再见。 再见。 滚！再也不见。 会长，百花谷的人冲过来了，怎么办啊？ 能怎么办？站着等死吗？给我上去打呀！ 哦，那无敌醉俊郎什么时候回？ 无敌他大爷！ 烧杀回尘土浩瀚，一把一把 新的王朝，敢与荣耀顶端，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的概念，燃烧也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我一道胭脂与时光来为之加冕，万千人中妙传，谁叫爱灼热灵魂，要去下最远长，不惧无畏的眼神，征途浩瀚，披挂一把九三东破河山，又何必傲慢，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再涅槃，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新的王朝敢与荣耀顶端，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传奇